寄说的永远，随着长桥不见，变成我记忆里的明星。 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我在你身边游来游去，我不敢直视，看着他亲吻你的你，也不能比，看你的车离开在哪里，你隔着玻璃说一听不见，我在叹息，说不出口的秘密，永远活在小小的世界里，清晨一滴稀薄的氧气，是否够我继续撑下去，这件脱不下来的外衣，还是你喜欢的剧，我不能确定是否你曾经注意我的眼泪流在透明的水里。 Lady Lady One More Try， 再试着了解我的爱，发不出声音的感慨，选择做朋友的无奈。 Lady Lady One More Try， 提醒我何时该走开，只要才知道自己想得太过天真，伤得太深，爱来的时候划破城门，我早该知道你终究不是我该爱的人。怪自己枉费青春，我输得彻底，把你深埋在水里面，却看了眼后这一场戏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罗志祥演唱的《小丑鱼》，这是现场演唱会的版本。之前的那一首呢是 S.H.E 的《候鸟》。天地阙歌这一时段还将请您欣赏后弦带来的《西厢》，蔡琴《你是我心中云一朵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蔡健雅的老歌《无底洞》。 有时寂寞太沉重，身边仿佛只是观众，你的感受没有人懂。难得谁自告奋勇，体贴让人格外感动，爱上他前后永不到一分钟。嘿，回想年轻的内容，有谁想过有始有终，不过是一时脆弱。 恰恰恰恰状态是花了这一天，可是突然间又变名花里过了几个圈，我的书生的无存在西厢真是少年， 我有重细想过十二年间的白日梦，写下当年的你的我，睡到歌到此一生， 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

间某年某月，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语言。 这是一首《我们的纪念》，来自歌手李雅薇的演唱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云云。这时段我们还将继续欣赏到林忆莲演唱的《词不达意》，陶喆《普通朋友》，蔡依林《倒带》，熊天平《雪候鸟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陈奕迅带来的《淘汰》。 我说了所有的谎，你全都相信，简单的我爱你，你却老不行。你书里的剧情我不想上演，因为我喜欢戏剧收尾。我试过完美放弃，的确很踏实，醒来了，梦散了，你我都走散了。情歌的字何必押韵，就算我是 K 歌之王，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。

但你说就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 and don't lie， 我愿意改变，重新再来。 的未来到底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听听我的错误吗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牵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

某分某秒某日某地某久永远的心情，不会忘记此刻 LOB。 千曲歌， 晚风吹动着竹林，月光拉着